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的回信引发热烈反响。外籍青年、国际交流各领域人士表示，愿做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来看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在雪域高原。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报道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举措落地见效，吸引外资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稳步扩大金融开放。 全国累计报告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超7.7亿。 阿富汗塔利班称已攻占了17座省会城市。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8月10号，习近平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在外籍青年、国际交流各领域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来自28个国家的36位外籍青年代表近日给习近平主席写信，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讲述了他们走访中国各地、体验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探寻中国共产党执政密码的体会感悟。 在广东，我看到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河北，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百年奋斗历程。亲眼看到这些，对了解真实的中国非常重要。像我们这些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国际青年，有责任向世界讲述我们亲眼所见在中国发生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写信给习主席的原因。 在四川的参访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场景，即使在大凉山最偏远的乡村也通了柏油路。或许有些人觉得这么做不值得，但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必须的。我认为这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把百姓福祉放在首位。摆脱贫困不仅是中国故事，更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就是均衡发展，不让任何人掉队。中国立足国情，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说，欢迎更多国际青年来华交流，希望中外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鼓励和殷切期望令外籍青年深受鼓舞，他们表示要向世界发声，做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桥梁。 How encouraging, President. 习主席对于加强全球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是如此重视，他鼓励我们更好地发挥桥梁作用。年轻人是未来，增进相互理解可以让我们携手前行。我在中国生活了6年，中国是我的家，我要向世界讲述我的中国故事。 这封信呢，给我们青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鼓励我们更去主动地去了解中国，分享给这个国际社会，交流对话，这个是给我们更多的动力。 当前世界仍未走出疫情困境，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沟通对话，这也是习主席一直强调的。我们年轻一代必须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问题的源头是误解，所以我们要更多的理解，才能消灭这个误解。我们要走深，走真，走实。说我所看到的，所体验到的，所感受到的。 人们有时会误解中国的发展和意图，我们选择留在中国，就是希望能够用我们的所见所闻去纠正这些误解，帮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只有沟通对话，才能克服文化差异和隔阂。 青春总是同梦想相伴，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而不懈奋斗，习近平主席的深情寄语引发外籍人士强烈共鸣。他们表示，未来属于青年，青年是加强中外交流互鉴的重要主体，也是持续推进全球对话合作、共建美好世界的重要力量。 虽然我们有着不同背景、不同身份、不同专业，但当我们一同分享观点、探讨未来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为解决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大流行病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未来在青年手中，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建设更美好的地球村。 青年是这个星球的未来，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无论国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都需要这种伙伴关系，而年轻人将成为其中的核心。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应交流合作，寻找促进发展、促进和平、促进多元文化相互了解的方法，这将真正塑造一个更加和平繁荣、更具善意和同理心的命运共同体。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紧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盛开在雪域高原。 有1300多年历史的八廓街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来自天南海北的各族商户比邻而市。在八廓街所在的八廓古城，生活着藏、汉、回、门巴等20多个民族，各民族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群众互敬互爱。 各民族兄弟呢，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交往交融。实际上，整个八廓古城的历史呢，就是一部民族交往交融、交流的历史。 八廓古城有15个社区。平日里，社区通过举办节日共同过、民族大讲堂、党员一对一帮扶等活动，不断增进不同民族居民的相互了解。 大家关系特别好，我很喜欢这样的环境，也有信心会越来越融洽。 不仅在城市社区，在牧区和乡村，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故事也处处可见。拉萨市琼达村居住着藏汉等400多户人家。汉族小伙高永前和妻子次仁曲珍结婚后来到这里生活，那时琼达村大多以种青稞小麦为主，村民增收慢。然而有过大棚种植经验的高永前发现，村里肥沃的土壤恰恰是建温室大棚的基础，于是他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手把手交给藏族村民，还和妻子成立了合作社，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 他们在这个帮助下，菜的技术也教我还是一年是得到了3万多， 可以种好多原来这边没有的蔬菜，现在这个一亩地的收入的话要高一些，其乐融融的。 大家互帮互助，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现在琼达村建起90栋温室大棚，带动86户村民增收，还形成以蔬菜大棚、青饲玉米为主的农业种植产业。加强民族团结，近万名援藏干部从产业项目到文化帮扶，为西藏百姓搭建起更多团结线、幸福路。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纳曲市色尼区，援藏干部们帮助当地群众建起了智能温室。 我们15的援藏的项目啊，主要突出2%/80%，一个80%就是倾向于民生，第二个80%就是倾向于基层，增加当地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提高他们的满意度。 西藏还实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和创建规划，设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民族团结进步日等，构筑民族团结工作创新和保障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了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断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开放促交往，以发展促交流，以繁荣促交融，像16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发展。 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不竭的动力，踏上新征程，书写新篇章。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1937年1月，延安成为中共中央的落脚点，也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出发点。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投身革命。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中间的灵魂，我们的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就是在延安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他们把在延安学到的马列主义、学到的真理带到全国各地去，使之生根开花结果，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大发展。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延安期间面对各种复杂局面，我们党之所以能实行正确的大政方针，靠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同志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演讲，随后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本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阶级立场上公开宣誓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面，而且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其所奋斗的一切无不是围绕人民进行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迎难而上、奋发图强。在新时代建设中，延安的党员干部继承延安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老区人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举措落地见效，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多地先行先试，吸引外资机构加速布局中国市场，在更高水平上推动金融开放稳步扩大。 这几天，国内第一家外资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刚刚获准开业，短时间内完成申请到开业，让企业感受到金融开放举措的落实速度。 在申请筹备到开业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我们从申请到获得开业批复，时间相当的短，效率远远超于预期。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推动金融对外开放举措落地见效，已出台的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的法规修订工作已基本完成。近期，证监会10天内接连批准国内首家外资独资证券公司、第二家外资独资公募基金，一系列履行金融开放承诺的切实之举，向国际金融机构释放了积极信号。数据显示，7月境外机构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面额33751.87亿元，较6月份增加753.52亿元。境外机构已连续32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前7个月，资本市场北上资金累计净流入2344.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2.37%。刷新近4年的同期记录。 我们更加的开放，我们更加的融入国际的资本市场，那么国外的机构投资者也更加愿意进入中国。其实这是一个双赢互补的现象，这个毫无疑问表现了这些机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中长期的发展非常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全国金融开放稳步推进的同时，在上海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前沿，一系列先行试点正在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积累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和深圳率先启动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实现用一个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大大节约开立及管理账户的时间和成本，极大便利企业和个人自主使用本外币资金。 本外币合一账户在广东的这个试点啊，可以为这个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啊，这个提升贸易和同就便利化呢，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也为将来下一步这个金融改革创新奠定了一个账户改革的一个基础。 下一步，我国将主动对标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标准，推动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更高水平金融开放，进一步扩大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等试点范围，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高水平开放。 曾经，新疆的部分深度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医疗水平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及19个援疆省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对口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批批援疆医生的到来改变了当地的医疗面貌。 刚满4个月的麦迪娜患有心脏房缺、白内障等多种疾病，远在4000公里外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小儿心胸外科专家将为她做一次远程诊断。 不需要马上开刀的。 麦迪纳所在的边境小村麦丹交通不方便，去年小小的卫生所里安装上了可以视频可以远程检查的医疗设备，而在当地的克州人民医院甚至可以让4000公里之外的江苏医生直接远程操控仪器为当地患者进行眼科手术。如今援疆医疗队正在新疆铺设一张尽可能覆盖每个边远地区的远程医疗网络，不仅可以实现边远卫生所与各县级医院与各州市医院的连接，还可以直接连通新疆以外的优质医疗资源。医疗援疆要输血更要造血，有了先进的设备还要有优秀的医生， 关键是人怎么能把当地的同志这个培养出来。 201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医�疗人才组团式援疆，由7个省市支援新疆南疆4地州等8家医院，推动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医疗人才本土化培训。 穿帮带的是带徒的，问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一针一线都不带着我，这个耐心是真我们很佩服的。 在援疆专家和当地医务人员共同努力下，已有332种极为重症不出自治区、1914种重症不出地州市就能够得到有效治疗。目前，新疆所有地市级医院全部通过3甲评审，137家县级医院通过2甲评审。 开展医疗援疆，就是通过我们医生给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 感谢他们辛苦了，我们老公也现在病好了，我太高兴了。 这里的医生怎么样？ 2019年至2020年，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及19个援疆省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3000余个，投入援疆资金超过300亿元，其中80%以上的资金投入到了基层和民生领域。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表示，截至目前，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连续19天上升，现有中高风险地区156个，我国面临短时间内多元多点发生疫情的复杂局面。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国家卫健委党组第一时间派出20个指导组，吩咐各地督促排查风险，堵塞漏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发布了新修订的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引，要求普通公众除了在密闭场所需要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戴口罩。 要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加强风险人群区域协查、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坚决彻底做好重点人员的集中隔离，控制疫情影响范围，缩短疫情持续时间，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截至8月12号24时，在发生疫情的48个城市中，已经有36个城市超过5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除了扬州、武汉、张家界市以外，其他的地市仅仅只是零星病例报告。全国的疫情风险总体可控，全国层面发生大规模疫情风险较小。截至8月12号，全国累计报告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达到7亿7704万6000人。12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推进。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总剂次数超过6000万剂。 外交部今天举行新冠病毒溯源问题驻华使节吹风会，介绍中国推动全球抗疫和溯源合作的情况，并重申中方对溯源问题的一贯立场。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强调指出，中方从未拒绝开展溯源合作，正在并将继续落实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相关建议。这份联合研究报告必须得到包括世卫组织秘书处在内的各方的尊重和实施。今后的全球溯源工作应该也只能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而不是另起炉灶。 我们反对的是政治溯源，反对的是违背世卫大会决议的溯源，反对的是抛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的溯源，我们支持的是科学溯源。 近期，世卫组织秘书处在未同成员国协商的情况下，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 中方表示，这份计划并非基于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并未采纳其中的科学结论建议，理所当然遭到了成员国的质疑和反对。 俄罗斯坚决反对和谴责病毒溯源政治化，我们需要的是倡导多边主义，开展客观透明的溯源合作，在溯源过程中必须抛弃偏见，只有采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如今病毒溯源被政治化，这对我们未来处理类似的危机将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溯源工作要做到科学客观，世卫组织是一个多边组织，无论做什么决定都必须在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推进。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2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2例，本土病例4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4例，其中境外输入29例，本土5例。截至8月12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884例。截至8月1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3245万剂次。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休想逃脱责任，美国抗疫真相之二。锐评指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抗疫表现全球最差，但诿过推责水平最高，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锐评强调，抹黑他国洗白不了自身。新冠疫情在美国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美国早期的真实传播路径究竟是什么？疫情起源与美国生物实验室究竟有无关联？针对美国抗疫重重疑点，国际社会呼吁世卫组织展开调查。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逃脱不了责任，自欺欺人的甩锅把戏该收场了。 8月11号夜间至昨天12时，湖北随州、襄阳、孝感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造成通信电力中断，多人被困。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在12号16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局也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湖北随县柳林镇，从11号21时至12号9时，累计降雨503毫米。其中12号40至70时的降雨量达到373.7毫米。湖北省随州市随县政府今天发布通报，此轮强降雨已造成柳林镇21人死亡、4人失联、8000余人受灾，救援抢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12号21时，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指导抢险救灾工作。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湖北省紧急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3000万元，支持湖北开展防汛救灾工作，主要用于近期暴雨洪涝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等。今天上午，西部联合2021演习在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展开联合实兵行动，中俄双方投入10000余人，装甲装备200余台，飞机100余架，组成联合部队集群，对敌目标实施打击。演习一开始，4架歼-20战机、2架歼-7率先出动，对敌前沿指挥所和对空观察哨实施打击，地面炮兵陆航作战群随即展开空炮联合突击。由歼-11、歼-16、苏-30CM 组成的中俄空军联合编队同时展开联合空中打击，防空群各型导弹多车齐射，拦截无人机蜂群。中俄联合装甲突击群分进合击，打击敌装甲、地堡和步兵目标。演习全程，中俄指挥员共同研判、临机确定目标，在45分钟内投射弹药265吨，火力密度平均每分钟228发，彰显了双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与决心。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年1到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47.8万辆，同比增长2倍，超过2020年全年水平，较2019年同期增长1倍。其中，七月当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2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消息，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国石化西南石油局中江气田新增天然气探明储量340.29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储量1061亿立方米。 贯穿云南昆明主城区的轨道交通五号线昨天全线贯通，铺轨作业即将全面展开。昆明地铁五号线全长 29.96 公里，共设车站22座，是连接昆明城市南北的快捷大动脉。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线上博览会日前在宁夏银川启动，已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28个省区市的数千家企业通过云平台注册报名。大会期间将有数十万客商共聚线上博览会，形成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与合作成果。明天上午十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11期山水田园风光好，多路记者将分别走进广西、湖南、重庆、云南、四川、甘肃等地的乡村，多角度全方位展示农业绿色发展、美丽生态环境、乡村宜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美好的新画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464,4849例，死亡病例432,313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630万，死亡病例超过 61.9 万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12号说，到截至11号的一周，美国7天日均新增病例为大约113,000例，比前一周增加了近 24%， 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增加约 22%， 住院病例增加约 31%。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近日承认，美国没能遏制德尔塔毒株蔓延，并且正在付出可怕的代价。连续的高强度工作让美国医护人员不堪重负。一些医护人员指出，新一轮疫情本可避免。 坦白说，现状令人十分沮丧。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疫苗都已经有了，这一轮疫情高峰本不该出现。 我们正在和虚假信息做斗争，在需要大家共同对抗病毒的时刻，美国却在内斗。是否愿意接种疫苗，几乎和政治倾向直接挂钩。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一点。 日本13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超过2万例，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5773例，重症病例227例，均为新高。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宣布，12号、13号两天又攻占了包括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在内的7个省份的省会。目前在阿富汗34个省中，塔利班称已攻占了17个省的省会。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了坎大哈省省会坎大哈市、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省省会赫拉特市、赫尔曼德省省会拉什卡尔加等7个省会城市。阿富汗政府目前没有对这一说法作出回应。坎大哈是阿富汗南部的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曾是塔利班大本营。拉什卡尔加则是之前美军和英军的主要驻扎地。美国政府12号宣布，由于阿富汗安全局势迅速恶化，美方将进一步撤离驻阿外交人员，并增派约3000名美军至喀布尔机场协助撤离。据媒体报道，阿富汗目前有约1400名美国外交人员。美国2001年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但阿富汗局势持续动荡。截至2019年，阿富汗已有超过4万名平民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万，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12号证实，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4x100米接力银牌得主英国队的乌贾因涉嫌使用兴奋剂被临时禁赛。检测机构表示，相关样本是乌贾6号参加4x100米接力决赛后收集的，已检出两种违禁物质。按照规定，运动员有权要求开启 B 瓶尿样进行检测，若 B 瓶检测也被查出违禁物质，此案将交由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